1551-400-015-5151。收藏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左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7.6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运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盘蛇岭前一场大战，常闹会斗，一个无名的小英雄。闹了半天，这小伙子姓田，叫田在彪。田在彪是山西太原府的人，离着太原府36里地有个田家寨。他们一共是弟兄3人，他大哥叫田在义，二哥叫田在仁，他是老三，小名叫田三儿。要说起这个人练武的经过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田在彪的父母在世的时候，有他们弟兄3人，家里面也是家趁人直，骡马成群，按个新词儿说，那也是属一方有名的地主，使奴换辈，有不少佃户。他两个哥哥呢，帮着父亲就管理田园，一年忙的是春种秋收，光噼里啪啦打算盘，合计能收入多少钱。这田在彪跟他哥哥不一样，他从小就苦爱武术，使枪弄棒，打拳踢腿，没事老那么蹦的。有时候这个乡村来了练武术的，变戏法的，耍狗熊的，田在彪是非看不可，看完了回到家里头模仿那些动作，是连窜带跳。他这俩哥哥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，经常就跟父亲说，爹，这老三也不学正道，你说练那玩意有什么用啊，你好好叫他念点书，把那珠算好好学学，早早晚晚管理咱们家的财产，这才能致富呢。像他这么老笨的，老花钱，放荡惯了，早晚不就成废人了。但是他父亲对老儿子格外的疼爱，有时候就劝，算了，他还小，他爱蹦就叫他蹦去吧，咱们家有的是钱，也不在乎这一点。这老大老二就不好说什么了。等到后来田在彪到了13、14岁的时候，练得更凶了，有时候把教师就请到家去了， 什么神长礼、花枪王，管吃管喝，跟人家学能耐。这些老师当中也有真能耐的，也有骗人的。反正教一阵儿，糊了俩钱就走了。尽管如此，田代彪这能耐是日有所增啊，架不住他真用功啊，日夜的加紧练。到了15岁那一年，父母双双耳亡，老两口子先后都死了，他们家就由大哥二哥两个人当家了。这回田代彪可受气了，花钱也受限制，行动也受拘束。俩哥哥就命令他非学种地不可，说庄稼人就是指着地吃饭，你练这玩意儿不行，随便花钱不可以，不能把父母用心血攒下的钱叫你给白费了。但是田代彪这个孩子呢，从小就主心骨，你说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到时候把老师请来，该多少钱你给个多少钱。就因为这样，哥三个就产生了不睦。要说一个母亲生的，再管怎么不睦，必定是亲弟兄。但是后来他大哥二哥娶了妻了，有了媳妇了，这就使弟兄的感情更疏远了。没事俩嫂子给吹风啊，你看这老三这么长，老三那么短，要老这样可不行，给他俩哥哥施加压力。后来俩哥哥架不住枕头风，牙关一咬就决定分家，把当族的族长老前辈请来十几位，把地照房产现钱往这一放，求这些人给分家，按着3-1-31把田代彪给分出来了。哎，田代彪还挺高兴，一想这回我可自由了啊，我也有当家这一天，这些钱不都归我支配吗？其实啊，他叫人赚了，他不知道。分了他40亩地，一撮房子，10头牛，2匹马，一挂车，现钱320两。他哥哥比他赚的多得多，他年轻的不知道啊。这回独门独户，独立生活，觉着无拘无束，可美了。把那有名的教师就请来10来个。一天桌上桌下肉山酒海，跟这些人谈论枪棒。他最喜欢的就是大枪。有个花枪里跟他说的明白，说这个枪这个东西是百兵刃之中的贼。为什么叫贼呢？那就是枪扎一条线，刀砍一大片。你看这玩意儿最普遍，但是也最难学，要把枪削好了，一般的人不是对手。你看看上古上有几个使大枪出名的，赵云、吕布，他虽然使的是方天画戟，但是跟枪招是一样。白马银枪高斯基，老杨家、老胡家、老岳家都是以大枪出名，你就在这上好好悟吧。所以田代彪就着了迷了，四外找枪谱，四外请老师，在这枪上就下了狠功夫了。他可不知道，在15、16岁的时候，钱没白花，他这个能耐已经就出众了。但是他架不住这么花呀。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穷文富武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要念书 这玩意儿花不太多的钱。买管笔多少钱？买个砚台，买点墨，买点纸，就是贵也贵不到哪儿去，但是练武练不起。打把单刀多少钱？制造一条花枪得多少钱？请老师得多少钱？所以他这么一折腾啊，就这点财产不到一年就折腾光了，把房子也卖出去了，地也卖出去了，后来落得连饭都吃不上了。田再彪这才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，这玩意儿可厉害。后来厚着脸皮上俩哥哥那儿求帮，打算借俩钱，没想到俩嫂子光把门一关，吃了个闭门羹，连一个铜板都没借出来。田再彪臊的脸腾就红了，心说话可了不得，人情势利古犹今呢，我们是一奶同胞，就这么冷酷无情，看来一个人得长志气。我呀，将来要不过好了，我不回家乡来。他赌着气，把破烂划了划了都卖了，同共才卖了10两银子，从中拿出2两，买了点纸马香客，临走的时候到父母的坟前哭了一场，心里默默祷告：“爹娘啊，在天之灵保佑吧！孩儿这次上外头学能耐去了，不学好了，我不回来。将来有阔气那一天，我回来一定祭坟。”哭完了，他走了。说十几岁个孩子，兜里又没多少钱，上哪儿去？田再彪在外头漂流了几天，这一天就到了太原府。他一看真是个好地方，红男绿女拥挤不动，车马行人屡屡行行，店面也兴隆，看来这个钱有的是。但是他挣不来呀，干眼热，你说士农工商他会哪一行？后来把田再彪给愁的，这才知道在家事事好，出门处处难呐。挣钱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将来可怎么办呢？把田再彪给愁的，这一天一赌气，他也喝了2两酒，抱着脑袋前思后想，研究下一步的出路。后来他想好了，最好能仿个名师，哪怕我给人家端尿盆刷马桶，人家教给我能耐就行，没有师傅我这么瞎撞怎么行。再者一说，我把钱都花在武术上了，也可以说都花在这条枪上了。我要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，岂不前功尽弃？到了现在他还想学能耐，就扫听吧，哪块有高人，谁练枪练得好。最后终于遇上一个好心人，这人给他指点，说离这太原府不远有个周家寨，周家寨有位著名的英雄叫神枪大侠周坤，如果他要能把你收下，你呀福分不浅呐。听说老头岁数不小了，人家不收徒弟，你去试试看吧。田再彪记在心里头，这就赶奔周家寨，摸了摸兜里的钱呢，还剩1两多。到了点心铺，买了4样点心，拎着赶奔周坤的家。感情周坤他们家也不怎么出色， 平常的一个院套黑门楼，田在彪到这梆梆梆扣打门环，时间不大，一个年轻的小孩把门给开开，看了看田在彪，找谁呀、啊、你？请问，周老侠客是住在这儿吗？他的官印叫周坤。把门这小伙看看他，你跟老侠客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我是初次来，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，麻烦您给送个信儿，这我给烧的点心忘了一地。这把门的小伙一笑，我这礼物你拿回去啊，我们老爷子根本就不会武术，那都是谣传，他根本就不收徒弟，你请回请回吧，在哪来回哪去吧。咣当，门关上了。哎呀，田在彪好像冷水浇头一般，心说这是假的是真的，那个介绍我的人说的可真是铁证如山呐、啊。而况且我过去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，难道说人家真不收徒弟？这希望可全破灭了。田在彪拎着点心就在人家门口转，一直转到天黑，连口饭都没吃，就坐在台阶上，心说我进不去门，横你有出来的时候，出来我跪下就叫老师，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。在这坐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门开了，出来一个人拿着笤帚扫外头，去接光接光，在这儿坐着。他一看这个人有个40多岁，二次跟人家哀求，我这位大哥您辛苦辛苦，老侠可在家没？我是来求见他的，昨天我就在这等着，等了一夜了，您发发善心，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打算拜师。笑，我们老员外根本不会武术，向来不收徒弟，你这听谁说的？你上了当了，在哪来还回哪去吧。人家没理他，扫完门口咣当又把门关上了。田在彪就看出来这里边有文章，人家确实是不爱收徒弟。我呀，为了表示这颗诚心，我破耙子还吊上了就不走了。他又在这过了一夜，到了第三天头上没吃东西，受得了，索性他就往门前一跪，把这几包点心往台阶上一摆，他不走了。惹的那些过路的行人都围着看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？谁知道这也不是庙，跑这上什么供？可说呢，一个个指手画脚，围了不少人。到了下午，天还不作美，烟云密布，嘎啦一个雷，哗，雨下开，把田代彪浇得跟水鸡一样。就是这样，他也没起来，心说心诚则灵，我看看你能不能收我，要不我就跪个钉糟木烂。当雨过天晴，又到了第二天了，天在彪肚内无食，叫雨这么一击，就病倒在门前，躺那会儿是不省人事。后来有人就给里边周坤周老英雄送了信儿。其实周坤呢听着报告，说有个小伙拎着点心要拜他为师。像这种事情一年周坤不定遇上多少回， 为什么他不收徒弟呢？没有称心如意的。有很多人花了不少钱，老英雄也费了不少心血，结果一事无成。打那么以后，他就立志不收徒弟。但是一听这个小伙两三天没走，又听说下雨的时候他一直在外头跪着，而且病倒在门前，周老侠是深受感动啊！哎呀，要这么说这孩子心是真诚啊。周坤赶紧带着人来到门前，一看一个小伙躺在泥泞的水里头，心里头怪疼的慌的，命人把田代彪抬到屋去，把湿衣服给他扒掉，用宣腾腾的被子给他盖上，要给他吃了点药。后来田代彪这才明白过来，用手指指自己的嘴，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赵老侠命厨房给他做了点挂面，里头卧了几个鸡蛋，滴着点香油，嘿，这个香啊！田代彪到现在也顾不了一切了，一口气儿吃了四碗，后来吃的是满头大汗，容光焕发，他也没别的病，就是饿的，这才下地给周老侠磕头。老侠拉住他的手仔细看看，哎呀，一瞅这孩子长得太好看，五官端正，讨人喜欢，问他从哪儿来的。田代彪哭着把经过讲了一遍，他不会说瞎话，竟是大实话。怎么分的家，怎么来拜老师，怎么的经过，等说完了，周老侠更受感动。孩子，你想要拜我为师，你能下得了那个苦心吗？下得了。你能喝得出去，活得出去？好吧，世上不管什么事儿，要活不出自己去，要心疼自己，那是半途而废啊。咱们试试看啊，现在你先不算我徒弟，如果你学好了，咱们另讲，学不好，我打发你回家。好吧，打这么以后，田代彪住到这儿，敢这一练能耐，神枪大侠周坤就吃了一惊。哎呀，这孩子有能耐呀！这条枪练的上崩下砸，里里外滑，神出鬼没，啪啪啪挂定风声，抬胳膊伸手都有独到之处。周坤就问他，你这能耐跟谁学的？杂把凑，这个也教我两招，那个也教我两招，我把这些招都串在一块儿了，才练成这个样子。好，好孩子，这样学起来你就省劲儿了，你这基础砸得好。日久天长，周坤这一品心里高兴了，一看这田代彪有出息。咱比如说老头口渴了，刚一瞅这壶，田代彪把水沏来了。周坤有时候一打哈欠要睡觉，田代彪事先把被褥给捂好了，老头出去他必定搀扶，而且出于至诚，不是故意做作。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，周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。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，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，设摆香案，祭告天地，才正式收田代彪为顶门大弟子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